4岁以上到99岁。 嚯、 哦！就是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在里边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嗯， 弥补我们的认知的一些不足。 对，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个书一页，哎呦，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看不见啊。您介绍一下这个书得有多大？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近一两年最大的一本 书。这个、 书 打开是四开，就是有点像那个参考消息这么大。 就是四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看到的书，标准的大部分都是 成人的那个阅读书是32开。 32开。 我们儿童的绘本是16开。 16开大概就是 A4 纸那么大。 对对对，它比它的单面是 A4 纸的两倍。 对。也就是我们这个书单面是 A4 纸的两倍，如果你把它打开，是4张 A4 纸。 对对对对对对对。 4开。 对，四开。 这是不是也是您看到的最大的书啊？ 对，我们在如果是从阅读这个层面来说，它应该算是很大的书了。 嗯。 但是除了这个地板书实际上是跟孩子游戏的。 啊、对，游戏书。 对，那是游戏的，但是从阅读的本身应该是大的了。 嗯，这个书挺大，但是呢，做的非常的精致。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么一页吧，就是芬兰这样一页哈。首先有芬兰这样一个国家啊，它整个这个国家长得什么样子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呢就把这些不同的区域啊也做了一个划分，那在不同的区域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动物也做了一个，这应该算是把它给画出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通过手工的方式画出来了。 对对对对 啊，我举个例子哈，说你看啊，芬兰人喜欢桑拿浴，啊，这里面就坐着两个小孩儿， 嗯，对， 在这块正在桑拿房里桑拿呢，啊， 嗯， 这里面还有说芬兰有雪橇犬队，然后就画了几只狗啊， 对，拉着雪橇， 拉着小男孩小女孩， 嗯， 在走啊，芬兰呢有驼鹿，啊， 嗯， 然后同时呢，芬兰呢有一个作曲家叫做让西贝柳斯。你作为家长来讲，可能就要去查一下， 对， 他这个让西贝柳斯究竟是个什么人？ 对对对， 他牛在哪儿？ 嗯， 啊，这后面还写到了他的建筑师跟设计师是谁，然后他盛产什么样的植物，然后盛产什么样的动物，等等等等，他的首都在哪里？他们喜欢吃什么？ 对， 美食是什么？总之这样，其实 他就是一个人文读本。 我觉着啊，有些大人的话可能也。不一定的认识， 不一定。我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多东西我们就逐一去查， 嗯， 因为我们中国是译音过来，对吧？ 对。 但它这个译音是不是世界通用的这个译音？ 未必。 未必。所以说，我们就除了我们查以外，我们又去请了专门做地图的专家学者，帮我们逐一的核定、审定。 嗯。 所以这个书从我们拿过来，包括边界合不合适，跟中国的边界提法是不是一致的， 嗯， 这个都报了国家的测绘局， 哦， 国家测绘局专门有一个地图的审定的一个委员会， 嗯， 对这本书进行了两次的审定，一个是审定的初期，就是让我们改哪些是中国提法的， 哦， 跟外国提法不一样的，这个做了修订，第二个是改完了以后要请他们去确认这个改的是不是对的， 嗯， 但还有一个很蹊跷的，就是所有的改的这些线条这些字都是返回给作者本人去改的， 哦， 就他重新画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怎么去拼接一下， 嗯哼， 他那个完全是重新自己在画，根据我们的地图提供给他的中国地图，他把这个东西画在什么地方，位置的摆放都这么重新做的 啊，哦，你刚刚提到了是作者非常认真哈， 很认真， 就是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包括中国这边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他都是非常虚心的去接受。 对， 作者他算是一对夫妇是吧？ 夫妇 是一对驴友夫妇。 对 啊，用我们这儿话说就是喜欢走啊，就是这两个人是80后的小夫妻，都是生于1982年。 嗯， 你看比我还小2岁呢。他们是2007年毕业于波兰的华沙艺术学院，后来呢，这小两口啊都是做广告、做平面设计。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据说现在也是初为父母，生了一对双胞胎啊。 对对对对， 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自然。 对， 同时呢也是喜欢旅行。 嗯 啊，据说两个人呢也是在旅行当中结识的。 对，驴友 驴友啊，这旅行当中呢他们会买各种各样的地图， 觉得很多地图做的不好玩，所以呢他们就画了一张波兰地图啊，慢慢画了3年时间，做成了这本手绘版的地图。 这些孩子可以拿到一个东西趴在那儿也是可以看半天，问他看什么，他们就说比如说雪橇，他说他看雪橇，雪橇为什么是多少只狗在拉，他们的阅读体验里边雪橇是什么犬，小孩会去找这种，就是他可以给他一个点，让小孩去打开自己的这个阅读经验，去发现去探索，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家长喜好的一个点。因为家长买书孩子读书， 对， 很多家长买回书以后给孩子读，孩子读了就忘了，或者读了以后不再拿起来了，但这本书是让孩子去在一个书里面去发现了很多东西，共同考验孩子和家长的阅读经验。 嗯， 我觉得这个互动和这个交流是很多书做不到的。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些东西啊在网上都能查到是吧，在网上下个地图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花钱买这样的一本书呢？ 我觉得是确实现在那个网上的这个旅游，特别是旅游线路啊地图啊特别丰富，特别是那个立体的， 嗯， 那个什么百度也有，什么都有，这种可以查到每一栋楼，对吧？ 嗯哼。 但是这个查阅只能说你我熟悉的地图的位置和街道和楼，这是死的，他没有这个后边的故事。深圳有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她女儿现在是8岁，她在这个里边这地图拿回家以后，女儿就把这个她读过的绘本的故事，就说这个是在芬兰发生的，然后安徒生是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乡是在丹麦，安徒生故乡安徒生的故事里边有哪些，比如说美人鱼是在什么地方，在这里边都能查到，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阅读体验里边听到的故事的角色都可以去对号入座到这个地图上，贴了很多小红心，就是他读过的，比如说这个作家是在哪儿的，比如桑达克是在美国的，野兽国是在美国发生的，美国的什么地方，这个作者居住的地方是在什么什么纽约的什么地方区域，他都可以去贴这个小红心，就是可以在这个里边遍布他的阅读里边的地图。 嗯哼，提到我们的这个地图这样的一本书，最开始呢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对吧？ 对， 不是特别看好，说这不就是一本地图吗，他可能也卖不出去，孩子们真的会喜欢吗？咱不妨呢也捋一下哈，就是在博洛尼亚书展的时候，您相当于一眼就相中了他了。 对对对对。 后来发现他不是意大利版本，他是 波兰 的哈。 对。 那波兰那边，他们就这本书啊，就是他们一听到中国，哎，中国有人喜欢这本书，他们惊讶吗？ 他们挺惊讶的，就是我们先去发现这本书，就找到波兰这个摊位的时候了。波兰说还有一家成人出版社还是蛮感兴趣的， 嗯， 但是就说你，我当时就想现场就拍嘛， 嗯， 我说现场我就能不能说我就敲定这本书，我们把合约都签了， 就是把版权拿过来， 对对对，但他们波兰人说，哎，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哎呦， 他可能是想听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报， 嗯， 好把这个价格 排一排， 哎，结果到了我们回到大陆也就回国以后，我们也就加紧一直在跟他们做联系，然后联系以后呢，我们也把价格啊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呀都报给他了，然后他说最后有一天给我们来了一封邮件，就说这个事情呢，嗯，另外有一家做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地图出版社的，也是你们中国很大的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好像也比较看重这本书，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做童书的，你们和这个做地图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本书的好坏，你怎么去说你会在中国比人家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现在有两家都在抢这样一个版权人就说了，那您打算怎么做呢， 对， 怎样做才会更好呢，其实他其实从心里那时候还倾向另外一家，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就首先把我们做过的什么童书，然后童书做的情况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提示了一个文件， 嗯， 就是我们做了神奇校车，对吧， 嗯， 我们做了斯凯瑞，我们也做了野兽国， 这都是世界知名的。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些书就是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告知他了， 嗯， 他就想，哎，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这个是绘本这个领域里边， 嗯， 你都能做到这么一个分量里边，同时就让我们说我们对这本书的认识是什么， 嗯， 我们还写了一个文案， 哎呦，